以张基生为团长的庆祝光明星节旅日朝鲜人艺术团2月1号前往万寿台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同向献花束，表示了敬意。